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科技馆3层智能机器人常设展厅昨天亮相，为观众献上2022年新年贺礼。32件酷炫的互动展品，呈现出科技感、未来感十足的智能化机器人世界。来听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悠扬的古筝琴声响起，演奏者竟是全身透明的机器人。中国科技馆3层智能常设展厅里，全都是这样酷炫的机器人。中国科技馆智能展厅策展人王二超介绍说， 这个机器人全身有10几台电机，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灵巧手，通过指关节的这种动作来模拟我们的艺术家弹琴。观众也可以看到它身体里面的电机传动机构，指尖是如何运动的。就设置了16首歌曲，加入了谱曲的功能，从5线谱的话或者简谱，可以下面输入个曲子啊，也可以让机器人来弹奏。展览面积有2200平米。 展厅设置机器人大秀场等5个展区，精�彩演出每天定点上演。 3台接臂，7台无人机，机械臂进行5件走陀螺，我们叫无人机穿环。3台机械臂我们会拿3个圆环上下舞动，无人机依次穿过，表现了多级协作。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冬奥会赛时期间，闭环内交通运行突发情况测试演练近日圆满完成，分别针对人员滞留、车辆拥堵、转运途中突发疾病等场景实施了应急演练。国家体育馆冬奥会礼宾旗帜悬挂工作昨天圆满完成，全部旗帜将悬挂到北京冬奥会比赛结束。依照惯例，冬奥会比赛场馆应悬挂各参赛国家及地区的旗帜。北京冬奥会境内观众票务政策仍在制定当中，观众观赛的问题由于疫情原因不对境外的观众开放购票，在中国境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将会有什么样的票务政策还在研究制定中，一旦方案制定之后将对外公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 嗨，你吃得好吗？ 嗨，你玩得开心吗？ 嗨， 你种的草拔了吗？ 2022美好生活会带你吃好玩好买好，怎么开心怎么来。 最重要的，我们广播声音相约，网络视频相见。每周六日中午11点，亲，你还不来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04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各位好，新年快乐。 哎，怎么抢拍呢？ 对啊，哎，因为今天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天。 是的，就是，首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元旦快乐。 没错， 啊，对，2022年第一天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年呢我们会如约的在每周六日的中午11点和大家见面。你看今天第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穿的是红色，是吧？ 是的是的，我把外套脱了让大家看一下。对，我特别红今天啊，因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我觉得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昨天我还剪了头发。 哦，从头做起。 什么叫从头做起？ 重新做人 啊！其实就是和2021年告别，然后迎接2022年。那同样，我们美好生活会的节目也迎来了2.0升级。 是的，那就是2.0升级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时间不一样了哈，就是我们以前是每周六，然后现在是每周六日的中午11点，所以增加了一天和大家相约的时间。 是的，跟大家见面更加频繁，然后跟大家互动会更多，福利也会更多。 对，同时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其实从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铺垫了哈，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群。那今年呢，我们会在社群中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互动，包括线上的还有线下的啊。同时我们还有什么一样的呢？就是我们依然会有每周六日中午的11点的视频直播。 是的， 所以大家登录到， 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美好生活会的聊天室，在周六和周日周末两天来跟我们连续互动啊。 是的，那今天的第一天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我们请的嘉宾呢平常只有一位，今天我们请了两位。 哎，那今天我们其实节目的主题也是回顾2021那些精彩的瞬间，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 对， 曹宇和浩洋，欢迎曹宇和浩洋。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非常的开心。 这个你们都是红衣服是吧？ 对啊， 我们抬举了你。 我说了呀， 什么时候说的？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约而同呢？因为我说了，我说今天穿的喜庆一点。 有小团体，真的 没有啊。 但是浩洋，你汤哥，你的这个话筒罩是红色的，哎， 特别好， 顶头罩好不好？对，为什么请这两位？其实因为2021年中，我觉得跟大家见面比较多的我们的常驻嘉宾里面呢，曹宇第一位哈，因为作为好物分享官，跟大家讲了很多有用的购物知识。那浩洋呢是属于插控啊，就时不时的来那么一下，没嘉宾了过来。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说的这么寒酸跟拮据啊。 浩洋是因为呢，在我们这个男性领域，对于女性的这个什么美妆产品有着不一样的认知啊，特别高的认知，所以呢也经常以这种好物分享官的身份来做客到我们的美好生活会节目，所以在2022年的第一期也把这两位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新年快乐。 哎，那刚刚说到了，其实今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回顾那些2021年的幸福瞬间。 是的 啊，然后今天小小的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四个人在直播间当中，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导播摄像老师啊，都会给大家送出新年的小礼物。 是，其实我们在群里面已经预告过了。 导播也送吗？导播也送吗？ 不是， 不是， 这个、 不是我们的摄像老师，就我们节目组的。 突然 Q 到了导播老师， 导播老师一脸灰。我送什么礼物？没有人跟我说送礼物。对，是因为呢，其实我们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说了，我们都会准备新年礼物。 没错。 那我们美好生活的节目组啊，也给大家每个人就准备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的独特的礼物。 不是给每一个人，是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给大家啊，好吧，很严谨啊，准备了这个独特的礼物。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采取，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送的礼物会不一样嘛，对吧？ 是的， 就是我们可以采取，跟你想要抢这位主持人的礼物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规则，好不好？ 没错。 那既然说到这个，哇，好多网友今天都来了哎，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是的，是的。 还有一飞说了，浩洋为什么穿黑衣服？因为我们其他人都是红衣服。我没有，浩洋没有遵守我们的规则。 我跟哎算了，不解释了，不解释了 啊。好吧，好吧，没关系啊。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既然跟大家来分享2021年的瞬间，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也问了几位嘉宾啊，让他们把每一个人的2021年的幸福的瞬间都以照片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也都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中。 是的，没错。 如果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的。那先从红彤彤的曹宇开始好吗？先来分享一个吧。 好吧，那我2021年，应该这个就是最难忘的瞬间，和很多的朋友一样，因为2021年我去了一趟环球影城。 哇哦！ 但是我去的那一天特别的有意义，是北京雾最大的那一天去的。 我看到你们的照片了，我的妈呀！ 而且那一天我朋友圈当中也有朋友去了，然后感觉像仙境一样。 对，就是我们因为就是那天其实在城区里面，早上的时候我们开车出去的时候还好，就是越往环球影城开雾越大。到我们停到停车场之后，我们根本看不到环球影城在哪儿， 就一般大家把 看不到环球影城在哪儿， 一般大家把车停到停车楼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环球影城那个大门，可以看到一些游乐设施。但是我们停完车之后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我们说影城在哪儿，我们不会来错地方了吧，然后就一路走。但是那天玩的特别开心的是没有人排队，所以每一个项目我们都是跑步进行。 跑步进行？ 为什么要跑步进行？ 就是因为你可以一个人玩很多遍 啊， 一个人玩很多遍，所以你根本不用排队， 就是快乐是双倍的， 对，快乐是无限次的。 是， 对，网友说丹丹娇娇衣服好喜庆，对呀、啊，今天是新年第一天嘛， 专门穿了 对吧？ 红色的衣服， 有个好兆头，希望我们这2022年，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都可以喜气洋洋，然后鸿运当头、啊。 是的，没错。 对，其实曹宇分享了这个他的环球影城经历，就我们在座的四位人，四位人 ， 四位朋友啊，想说嘉宾，但包括了自己，就是我们都去了环球影城， 开不开心？ 特别开心。这不是环球影城让我们很开心，是游乐园的这种气氛和一起玩的朋友让我们很开心。 对，我觉得就是它可以短暂的让你忘掉你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世界，就是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哦，所有的一切都是梦幻的，都是为了让你开心的。 对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2022年啊，就可以找这样的一天，或者是不同的时段， 某一天 一年中可能可以去几次、哎、然后不管是环球影城也好，还是欢乐谷也好，任何一个游乐园也好，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放空的机会，和朋友一起去高兴，一起去快乐啊、 嗯、 我觉得其实今年大家不是还是提倡就地过年吗？ 嗯， 就可以在过年期间去玩一玩嘛。 哦，但是我觉得过年的时候人非常多，大家一定提前预约一下，然后看一看人流量。 哦，好吧。 推荐一个好东西给大家。 看吧，上干货，你知道吗？ 一定要有干货。 就是大家如果在去这种游乐园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个微信的小程序，叫乐园极速，它会有每天的门票的预约量的一个预测。 嗯， 因为现在都是要预约入园嘛， 嗯嗯， 所以呢，它会根据每天的预约人数，会有一个人流量的大致的一个，比如说今天的人流量是1.9，那人就非常少。 嗯， 如果人流量到达3.5或者是4，那人会非常多。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安排自己去游乐园的时间， 啊， 避免我们说去了以后排大队。 它是可以提前预测是吗？ 对，它是根据你的门票预约量，因为现在不都是提前预约吗？ 嗯， 那如果比如说3号的时候现在已经有这个5万人预约了，那它的这个人流量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大的。 哦， 那如果只有1万人预约，它人流量就比较小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5号的这个人流量大概预测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嗯， 没错， 哦，懂了 没错， 懂了。 哎，就是提前的规划好时间。 嗯，对，然后我们的听众也发来了他们的幸福瞬间哈。 嗯， 苏艳君说了，回顾2021年幸福瞬间，发了一张他们家这个猫猫，然后趴到桌子上睡觉。 哇，好 胖的一只猫。 啊，是的，这应该是一只橘猫。 橘猫 看起来像橘猫。啊， 这个生活一看就非常的富足， 安逸。啊， 对对，这样睡觉怎能不胖？所以其实这个幸福瞬间就是看到自己家宠物。 嗯， 其实也是看到生活很安稳、很平稳的向前行进的一种幸福的状态。 没错， 嗯， 没错。 嗯，那浩洋呢？ 什么？ 你2021年的幸福瞬间呀？ 给大家分享一下2021的幸福瞬间。 就突然 Q 你有点紧张是吗？ 你们会把那个图发上去？ 在呀， 会发 是不是？ 会 发的， 会发呀。 那就分享其中一个好了。 嗯， 对啊，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就会已经把你的图。 哦，真的吗？ 是的，非常的高级。 你能不能高级一点？ 对，就是有一张我发的照片，是我们几个男生在一块的。 嗯，几个男生 在一块的，就是我们三个人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大家都一起在合影。 不是你这个， 说的 咱们说重点 详细一些。 对对， 嗯， 就是去年对于我来说的一个幸福瞬间，是我们三个就是男生哈， 嗯， 在一起看欧洲杯。 啊，就属于男生的快乐时光，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和朋友一起看球赛。 对对，而且是大晚上的啊，都是不顾家的人，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看球，我觉得特别享受那样的一个时刻。对。 嗯，这个时候应该再配一些零食啊， 都有 其他的东西啊， 只不过没有让他们入画，显得我们的局很清淡。 嗯， 你知道，就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曹宇跟娇娇两个人呢，就会有点不理解。 不理解？ 为什么 我不理解？我很理解啊。 是因为就是他们对于这种事情的快乐， 就日常的快乐， 对得到的没有你来的那么的喜。 就是有家男人的痛苦是吗？ 明白了啊， 就是他能入围你2021年度最快乐的瞬间，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 我觉得、嗯、对，因为他几年才一次嘛。 对， 对，主要是欧洲杯开的太 欧洲杯 频率不够哈， 而且相聚的这几位都是有家有室，其实有孩子的男士，嗯、对不对？ 对、 嗯，就是显得就这样的单身时光，单身打引号单身时光就更加的难得。 嗯嗯， 哎，对对，导播老师把这个不是导播了，这个小雨哥把这个照片发上来了、嗯，哎，其中还有大家认识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叫做周准啊， 哇， 我们不要 Q 到他，他不是我们文艺台的主持，嗯、不，当然都是我们都是朋友啊，都是朋友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刚刚这个曹宇分享的，还是浩洋分享的，嗯、 是 都是和快乐生活有关的快乐生活、嗯，对不对？ 没错。 那红彤彤的小娇来分享一个吧。 那我也来分享一个啊。我们的摄像老师可能会切这个画面，就是我在近期，就是在2021年为数不多的几次出游啊。我10月1的时候去了趟青岛，然后也是和青岛那边的朋友一起，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就是出海海钓。哇，这个经历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快乐，到现在想起来还非常的快乐，而且还钓到了就是活的带鱼，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着的带鱼啊，虽然它上岸没多久就、 上岸没多久， 对，就不行了啊，但是当时活蹦乱跳的，哇，真的这个色彩非常艳丽啊、我就是亲眼所见的那种震撼， 就是这个带鱼 开心 刚钓出来的，可能它身上的那种皮肤， 对， 配上太阳光，它那个颜色特别漂亮。 没错，没错，没错， 它就像镜子一样，就是我们看到带鱼死掉了以后，它 就暗淡了， 而且它的那个就是皮肤会破损。 是的，是的， 就是不是那种像这个镜面一样的感觉，但是活的带鱼像镜子一样。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也是我在2021年的一个难忘瞬间，其实也是和朋友一起度过的这样的一个出行计划、出游啊，我觉得非常开心。 你看，就是你们的这种快乐时光， 嗯， 都是自己非常私人的， 嗯， 和工作无关的。但是我就不一样， 你的快乐时光就是现在是吗？ 我的快乐时光就源于我的工作。 哦，真的吗？ 我就是非常的开心，我就在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和快乐。不知道领导这会儿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这会儿 应该起床了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一个好提议，就是我们三个不如现在就走，把快乐的时光专门 留 给 丹 丹。 哎，不，大家一起快乐才是真的快乐。是，其实到有一半啊，是真的啊，是真的，就是因为我确实在去年的一年当中，因为工作获得了很多的快乐，但这个快乐有40%是来源于真的工作，那其实的60%是来源于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努力的完成一个目标。 是的、是的， 对，我想说的快乐时光其实是2021年，就是8月份吧，8月14号我们搞了一次七夕节的活动。 没错， 嗯，我们搞了七夕节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从前期的这个策划，然后到后期的落地，都是我们这个节目组自己去完成的，就所有的关系联络还有场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完成，而且那次活动效果特别好，就这件事情特别累，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很累啊， 嗯， 但是呢，它带来的成就感是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嗯，所以我把他也入选到了我2021年的这个最幸福的事情当中。 哎，就是关键也有很多线下的这个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互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虽然因为疫情啊没有办法特别大规模的去跟大家见面，但是还是以另一种形式和大家啊共度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 嗯， 哎， 好，我们来先看看哈，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吧，就大家一直在说，会飞的狮子说了，5月5号带着老婆孩子去游乐场嗨了一天，照片有好多，才发现不能发图，没有关系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发图的方式好不好？ 嗯， 就是因为我们的听听直播间里面会有一个级别的限制，就是你级别不够的话不能发图，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美好生活会的群，然后呢，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会时不时的分享他们比较幸福的生活的瞬间，然后娇娇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群的二维码，现在呢就发到我们听听那个聊天室的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底下，大家就可以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保存下来这张图片，然后识别扫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美好生活会的这个欢乐群里面。 没错， 在群中我们会不时的发福利哈，我们发福利的频率还挺高的，然后同时呢也会组织在2022年带着大家去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嗯， 是的，是的， 对， 哎，稍等一下，我把这个二维码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群。 嗯，对，然后西边老好说了，这个主持人祝你们这个新年快乐，节目越办越好，谢谢。 哎，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个新年第一天骨折了，只能在家躺着，怎么办？哎呦，这个 可能得养一段时间啊、嗯、是，但是还是祝这位朋友新年快乐，然后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气象 啊，没关系啊，就是虽然可能今天遇到了一件不是特别顺心的事情， 是， 但是否极泰来啊，说那这一年就会触底反弹，然后一切都会过得特别的好。那我觉得上半时段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0、 哎、 我们由第一位嘉宾来送出我们的这个他自己给大家送的新年礼物，曹宇好不好，因为你是第一个来分享的嘛， 没错 吧。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给大家送的这个新年礼物、 嗯、 啊，可以通过镜头看一下，是一个按摩器， 哎， 哇， 很精致啊！ 我们能抽吗？主持人可以抽吗？ 我觉得你中的希望不是特别的大。 你看，你看，曹宇这个他送的礼物都是和健康相关的啊。 对，新的一年嘛，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希望大家多多运动。这个按摩器呢，就是它会自己的震动，然后呢，同时它会贴合我们的这个就是颈椎，还有这个后背的一些这个生理曲线，它有一个弧度，所以就运动完了之后，如果你把它按了震动之后，然后呢，可以放在这个墙上，放在这个身上，然后可以震动按摩，然后放松自己的肌肉，来感受一下。 哇，好舒服、啊！ 感受到了舒服啊。 对，你看啊，这个特梅普说了，果然是健康节目主持人、 哎、送的小礼品都不一样啊。 是的啊，所以我们我觉得我们突然变成了一个带货的节目，不是啊，是2022年第一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给大家准备了礼物。那第一个礼物呢，是由我们的嘉宾也是健康节目的主持人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一个按摩器。嗯，那我们第一轮抽奖，就是如果你说我特别想要得到这个按摩器的话、 嗯、 那我觉得我们就来进行第一轮抽奖好不好、 哎、你们怎么抽，我特别好奇， 对，就是你们的规则是什么， 来叫 我们就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啊，我们发一个关键词好不好、嗯、啊，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新年好， 对 啊，大家把新年好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的直播间当中啊，开始刷起来，然后我们会倒数几个数，然后我来手机截屏，然后截到的第一位，然后就送出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奖品、 哦、就是大家得一直发新年好才 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 对啊对啊，截屏嘛， 朋友们不要只发一遍啊， 对， 一直发新年好。 等一下，我们再明确一下，这个第一位是从上往下的第一位、嗯、还是从下往上的第一位， 就是从我的屏幕的下方往上的第一位、 嗯、 啊，被抽中的第一位，然后 那就是靠娇娇的截屏手气， 对对对，我们来 排在第一位， 我们一起倒，我们一起来一个倒数， 好， 好不好、啊？ 大家已经开始疯狂的刷起来了，我们倒数一下好不好？ 好，来，现在 曹宇倒数吧。 好， 稍等稍等啊，我准备好开始截屏 啊、嗯，然后你就倒数五个数。好吧，然后大家已经开始狂发新年好了，就是你一定是首先你很想要这个按摩器，因为我们其他主持人一会儿还有， 没错没错、啊、我们有五份礼物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啊，都是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主创来给大家发出的，来我们先倒数吧， 好，来 来， 大家赶紧刷起来啊、嗯、新年好三个关键词， 什么就 一百 你要累死听众是吧， 听众说我不玩了、嗯、 好吧、 嗯、 五 4 3 2 1截屏， 截屏、 啊、 好，然后一会儿我会把我的这个截图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 看看第一位， 恭喜自由行8778这位听友获得曹宇送出的这个按摩球啊， 恭喜恭喜，新的一年健健康康， 是的是的 啊，恭喜这个自由行哈，这位朋友，然后你赶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也好，如果你在我们的群里呢通过群来联系我们也没问题，把你的这个地址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节目之后上班之后呢会一寄给你的，恭喜恭喜，祝你新年快乐， 没错没错、嗯、 好，也谢谢大家哦，不要着急啊，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礼物， 哇，大家真的很踊跃啊， 对， 很踊跃， 嗯， 不用着急， 不用发了不用发了，因为这个奖品已经抽完了， 这是第一份奖品啊， 是 第一份我们的新年小礼物，在后面我们剩下的四位这个节目当中的主创人员还也会给大家送出礼物， 对，同时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虽然没有主创人员的节目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节目组自行购买的什么呢，冰墩墩的钥匙链、 哎、 特别可爱， 冬奥相关的一个钥匙链啊， 是的， 非常好看， 冰墩墩没有雪融融吗， 雪融融不好看 哎，你注意你的、 啊、我悄悄说我声音特别小，不是它不好看、 嗯、 是它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那个小可爱、啊、 明白了、 哦、我更喜欢冰墩墩的那个感觉，它特别的萌，所以我们选择了，就我个人 仅代表我个人选择了冰墩墩，然后送给大家，好吧？啊， 新年第一天真的什么话都敢说， 不是它不好看，是它做的那个钥匙链的造型不是特别的好看。 它制作的时候有一些 不是它制作的不好看，是它那个钥匙链的造型啊，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啊，是冰墩墩特别可爱，雪融融也特别可爱，是那个钥匙链的那个型制作的不是特别的好看，所以我们选择了冰墩墩。 所以说大家赶紧 吓死我了， 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我们会在一会儿继续送出礼品。 对，然后大家可以呢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群的二维码大家往上翻一翻啊，在聊天室往上翻一翻就能看到，你也可以加入到群里面，一会儿我们也会在群的就节目下了之后在群里来跟大家来抽一波奖，送这个冰墩墩啊，因为新年第一天嘛，多给大家送点礼也挺开心的，讨个好兆头。那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几位嘉宾还有我，包括我们个人的第一个2021年的开心瞬间，然后大家也一直在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感谢大家，你看就是因为太多了， 是是有点看不过来了，然后读几条吧。葛大爷说了，回顾2021年的幸福瞬间，就是2021年和老婆一起看了北京11月份的初雪，哇，这个很浪漫啊！ 而且今年的初雪好像特别大， 是， 对， 就是 今年初雪特别大， 就是下的都是那种有积雪的那种初雪， 对， 往年可能 下 到地上就没有 了，就 是、 化掉了， 是的，是的，哎，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啊！ 而且今年的初雪来的特别的早。 没错， 是晚上，就是晚上， 就是它是从晚上开始下， 晚上开始下。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真的是风特别的大，然后雪特别的狂， 而且一开始是雨夹雪， 哎， 是的， 就是、下到那个玻璃上会有那种冰粒粒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对， 那好，在上半时段的快结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特意给大家找了几首歌， 没错 啊，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的，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哎，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是因为这首歌的所有的歌词都来自于短视频平台的网友评论，就是每一句每一词都是大家的评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然后下半时段我们跟大家接着聊，接着送礼物， 来下半时段见。 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美好生活都将你拥， 您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儿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四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合适咱就现在定，年后动工。 保险起见，我还是先打400-606-8866，把优惠都占全了，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606-8866 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妈妈，为什么他们都叫我小豆包啊？ 因为你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呀。 那我可以有自己的房间了，对吗？ 设计师阿姨给你设计了奥特曼主题的房间。 不，我要蜘蛛侠主题。 这小子还挑上了。 让他挑吧，谁让咱找了全包圆呢？从硬装到软装，从进口实木家具到环保定制家具，任选，都在预算范围内，多合适呀。 电话是 400-606-8866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来跟我们聊一聊您2021年的幸福瞬间有哪些。 是的，当然新年的第一天不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和大家一起过新年，新年就要热热闹闹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的热闹。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嘉宾都有谁，分别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欢迎浩洋，欢迎曹宇，欢迎小宇，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哎，是吧？ 对，因为我想说应该是浩洋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 你呀，啊， 好吧。 嗯，然后 大家好，新年快乐。 对对对，欢迎曹宇。 大家好，我是浩洋，新年快乐。 哎， 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小宇。 哎，大家 下半时段多了个人。 是的， 啊， 这是我们一直在幕后辛勤工作的我们的小宇。 对，也是我们美好生活会节目组成员之一哈。每个周六都是由他和我们一起陪着大家。 是的， 那在2022年呢，大家记住哈，我们的时间变了，就是每周六日两天的中午11点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见面，这也意味着我跟小娇全年无休。 嗯，真棒啊！陪着大家一起美好生活， 给我们鼓掌。嗯，先给自己加油打个劲儿。 上半时段最后不是还放了一首你们自己的歌吗？ 嗯，为什么？ 跟主题相关呀，和主题相关呀。 放的什么歌忘了是不是？ 哦，没事，我以为你说是就跟我们个人呢啊，跟我们节目啊。对对对，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哈，美好生活会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啊。 没错， 谢谢浩洋来帮我们 Q 我们的主题，谢谢啊。对，就我知道今天还有很多浩洋的听众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浩洋今年2022年的节目也有一定的变化，是吧？ 是， 来给你个时间打个广告好不好？ 啊，这个广告我已经打的太多了。 不同的时段啊， 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一年的365天 也是全年无休。 当然也应该也不是365天，有些可能会被冲，就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夜晚 啊，我们的夜晚啊， 陪着大家一起度过漫 漫我们的 夜 晚， 啊， 我们都要听。 对，我也要听。哦，都特就大家突然就变成了我们互相吹什么彩虹的一个环节啊。对，哎，小宇是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2021年的幸福瞬间好不好？照片 一 会儿出去补好吧， 我一会儿给大家补这个照片。那天一说起这个话题来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印象想到了也是环球影城。 小宇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点啊。 也是环球影城，我跟大家分享的。因为那次正好是内测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很久没去， 内测。 对对，而且 内测的时候还得特意强调一下。 但是后来我想，不是这个瞬间 啊， 最幸福的瞬间发生在工作岗位上， 跟我一样，是不是？ 对，工作岗位上。 对， 我突然想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天，那天咱们台也搞了一个跨年的活动，我那天正好在大兴机场 啊。 我到时候给大家补一下那个照片，大家看一下那个视角是在哪儿的。我 给 丹丹看过这张照片， 对对对，我看， 给大家讲一下 塔台。 哦， 其实就是大家应该， 你是要发号施令的那个吗？ 啊，对，我这个有可能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最后一次， 对， 难忘的经历， 在塔台的视角上 是 看凤凰展翅，真的非常震撼。 对，其实也是见证了大兴机场的新生哈。其实因为2020年那一年我们都很难，整个大家都很难，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一瞬间我也能理解你的诸多感想和那一瞬间的幸福感。 而且那天我们正好是看到了就是2021年的第一架班机在大兴机场 降落， 降落。 对， 对，然后他们还专门有那个跟塔台的对话，我们那天正好在那儿做新闻报道。 所以你看，其实工作带来的幸福感真的不是说是我们为了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工作狂，或者是真的是有什么领导在听节目，不是，是因为工作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确实确实。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2022年中啊，你们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工作，也可以给你们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幸福感，以及实质的一些钱。对，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是 的， 没错。 好，谢谢小宇哥。那既然小宇已经来了，不如我们接下来就让小宇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其实小宇也准备了。 来，我给大家送的是一个我最近兴趣点， 盲盒。最近兴趣点？ 对对对对，我最近被这个东西迷上了，就是那种未知感，然后你打开它的那种兴奋 啊，就是你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哪一款。 对对对对，你不知道它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这也有一个 啊。对对对，就是丹丹拿的那个，非常的可爱。 我这也有一个，但跟你们不是一个品牌。 所以你是不是也是要送盲盒一会儿？ 还有谁要送？除了我们两个？ 只有你们两个，只有你们两个 送盲盒，应该是只有你们两个， 只有两个黑衣的男人。 所以我们都很浪漫， 他们都很神秘， 都很 我们很喜庆。 没有，来，那你送的这个盲盒是哪一个类型的？就大概 给大家讲 不知道你 什么 样吧。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是它是一个银河漫游系列，就是特别浪，是不是特别浪漫？ 好浪漫， 听到名字就受不了了。 对啊，而且是以猫 和 狗 对 吾皇巴扎黑主题。 对， 它是一个宇宙主题，对，而且是那个应该是说宇航黄金时代的吧，那种人类充满幻想的时候的那种。我待会儿送给大家吧，送的方式来小娇帮咱们 还是刚刚的，要我们换一个关键词，还是继续刚刚的关键词、 啊、 大家想一个关键词。 他不是刚才说了 2022好了好吧， 不是什么宇航，宇航什么 啊，对， 我们跟和新年主题 吧， 大家也简单一 点， 就 2022 吧、 啊、2022好不好、 啊、好、嗯、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 聊天室 听听聊天室当中刷起来2022，然后我们一会儿让小雨来进行一个倒时， 来来我们一起刷、 啊、 刷起来 刷起来刷起来， 大家先刷刷起来，我们倒计时 2022，关键词是2022， 哎， 浩洋，你怎么还刷呢？ 我们 都在刷呀， 我也刷，我也刷， 我也发一个啊！ 来，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 哎呀，发错了， 起来2022，然后我们来给大家送出这个由小雨送给大家的盲盒、嗯、啊，看看 是数字吧，不是汉字、啊 对， 2022有点难吧？ 太难了吧，我们 看看是哪位朋友能获得这个精美的小盲盒。 好， 啊、 那小雨倒计时，好吧？ 来一个倒计时 啊， 对。 100， 怎么大家都愿意从100开始倒数？ 你们能不能行？ 那我准备倒计时了啊！ 嗯， 五， 哎， 四，三，二，一， 好，截屏，然后看看是哪位朋友啊？ 是谁？是谁？是谁呢？ 恭喜烟雨梦江南这位听友获得由小雨送出的精美小盲盒， 恭喜 恭 喜恭 喜，新年快乐！然后也请你啊，就是这位烟雨梦江南朋友，赶紧把您的地址私信给我们，这是第一种方式。如果你没有来及私信给我们，我们一会儿听听聊天室关了之后怎么办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就是美好生活会，吃喝玩乐群，然后在群里面来私信我，给我留言，然后留出你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可以哈。然后群的二维码呢，我们现在就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哈。谢谢谢谢小雨送的礼物， 我能说一件吗？ 嗯，你说一下。 这个朋友，你一定要来群里边，我要看一看你从盲盒里 抽的是啥， 究竟什么， 自己都不知道送的盲盒里面是哪一款、哦、 对 哈，这是盲盒的乐趣。 对， 我也想知道。 那你也加群吧，然后给大家发个红包。 嗯 对， 愣住了、 我无时无刻在为听众谋福利哈。对，谢谢小雨。那好，这也是我们送出的第二份礼物。 没错，我们后面还会有三份礼物送给大家。 嗯，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大家来回顾的这个2022年的这个2021年的幸福瞬间哈， 非常踊跃啊。 嗯， 小仙儿说了，回顾2021年的幸福瞬间，其实是在试衣间里特别小的事情。有天在厨房包饺子，然后心里默默哼着一首歌曲《雪落的声音》，然后老公就在身后突然把蓝牙音箱拿到身边，然后开始播放这首歌曲，然后当时就感觉这个默契是幸福的感觉。哇，真的， 雪落的声音是那首什么？ 雪落下的声音，路虎的那个 啊， 轻轻的哒哒哒 啊，知道了知道了，就突然把音乐节目的感觉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嗯 嗯，所以其实这个瞬间应该就是默契吧， 没错， 对吧？ 生活当中的小事让人感觉到的幸福的瞬间， 对，小确幸哈。 哎、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也是有关生活的一个片段啊。左撇子思思说了，回顾2021的幸福瞬间，6岁的孩子给我发了一句语音，是妈妈我爱你，我要努力学习，你要努力工作，当时心都化了。 等一下、嗯、这位思思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吗？ 嗯嗯嗯，是。 哇， 是的， 这我在刚刚进入广播行业的时候就知道这位思思，当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 现在 你的孩子都6岁了。 哇，所以说这也是生活当中的幸福的瞬间。 对、 啊、 哎呀，我突然有了我 非常温馨， 对，我突然有了我2022年年初的一个幸福瞬间，就是看着我们的听众也一步一步的成熟起来了、 嗯、 就发现其实我也在成熟， 哎，陪伴大家一起长大、 嗯、 啊。 对，虽然我才24岁，但是哎呀真的 我觉得这句话就可以停了。、啊、然后我们再看看留言吧、 嗯、 葛大爷说了，回顾2021年的幸福瞬间，在2021年5月的时候参加了通州全马比赛，欣赏了并用脚步丈量了城市副中心的三大公园。 哇、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有关运动的哈、啊，运动带来的幸福的瞬间。 我刚听吓了一跳，全马比赛还有半马吗？局部吗？ 对， 来来来， 其实马拉松的一个比赛啊，就是也希望大家在2022年都能够保持运动，然后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嗯，没错。然后我们的这个用户3805说了，2021年幸福瞬间就是我认真听节目的时候 用心感受制作每一期节目的工作人员和主持人们的用心，然后好好记住当时在节目里听到了什么。 嗯， 哎，我觉得这个对也是我们的幸福，对吧？这也是主持人和这个我们制作节目的工作人员的幸福， 是的， 就是有大家的陪伴和有你们的认真聆听，也确实是我们会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说的，大家新年好，2021有无数个幸福瞬间，有来自同事之间的友情关爱，更有来自家庭亲情爱情的幸福瞬间，都不好意思在这儿凡尔赛了，就是生活很美满，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的瞬间。 是的，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剩3份礼物呢，那我们就 抓紧 来 抽奖， 好不好？ 来，下一个浩洋来开始送吧。 好的，就我们两个，你看这点多像。我 等一下，我补一句，就是因为有很多还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是不知道怎么来跟我们互动的，我大概说一下好不好？ 好， 对，接下来我们要送礼物，然后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听礼物， 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的话，来赶紧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听听 FM 的这个 App 客户端， 然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搜索美好生活会，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没错， 好，来， 他送出来的是这个，就银河，是不是 吾皇巴扎黑系列？ 吾皇巴扎黑系列， 我送出来的是童话系列。 哇 哇哦， 都是两位非常浪漫的男人啊， 童 心。 对， 这是就是盲盒，它是这个就是童话系列手办，它就是每一个小玩偶，它代表了一个童话，比如说有这个小红帽的童话呀，比如说这个天鹅的童话呀，什么勇士啊，还有 Baby Dragon 啊等等，还有花仙子等等童话。所以2022年的第一天送一个跟童话有关的礼物，我觉得特别有寓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就此展开属于自己的一个童话世界童话。 哇，真好真好真好， 感谢浩 洋，是不是？ 感谢浩洋， 谢谢谢谢， 你看看， 那浩洋来想一个关键词吧。 夜晚。 哦，你看 这一波植入我不太同意， 真的是你有问过我们的意见吗？ 时时刻刻的打广告。 对，哎，不过就说完打广告，这个大家来刷这个童话两个字的时候，曹宇也可以打播广告。 谁说要刷童话这两个字？ 啊，不是，夜晚， 夜晚， 我觉得童话更合适一些。 我跪下，我跪下，夜晚，夜晚，夜晚，哦哦，这听见不？夜晚，夜晚，夜晚。 对，给大家再明确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刷起， 不要笑， 夜晚两个字， 夜晚，夜晚，刷起来， 关键词送出。由浩洋送出的另一款盲盒是这个童话森林系列哈。送出的这个盲盒，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 就是你们俩 来刷起来， 一个把我改成了通话，一个把我改成了童话森林，跟森林有什么关系？ 啊，这个不是， 我为什么要去森林？ 我看着绿色的，很像森林啊。 来，曹宇说一下吧， 来开始 搞死我了， 让曹宇说下他的节目，然后让大家来刷一下。 啊，好吧，这个不能错过打广告的时间。我今年呢，依然是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会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健康快乐的时光。 对， 对健康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咱们的有台哈，也有节目。来， 来， 我们来， 浩洋开始倒数吧。 夜晚，夜晚，快点刷起来！ 五个数，来， 准备好了吗？ 已经 准备 好 了。 3、2、1， 截屏，看看是哪位幸运的听友？ 谁谁谁？ 是这位用户3867WV 的这位朋友，获得了由浩洋送出的一款盲盒啊， 童话盲盒，恭喜恭喜， 恭 喜 恭 喜 朋友， 童话森林盲盒哈，来，不是童话盲盒，没有森林啊，这个3867V 的这位朋友，赶紧私信我们 3867VW 啊 ，VW 这位朋友来私信我们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或者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来私信我的您的地址联系方式，我们工作之后呢，会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您寄出您的新年礼物， 恭 喜恭 喜这位朋友。 哦，对，也谢谢大家今天互动如此的踊跃， 对，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再简单的读两条吧。 啊， 用户8740IL 说了，这个在幸福瞬间就是认真听节目，认真互动，有我们的陪伴，很幸福。哇，这个感谢，也是感谢各位听友的一直陪伴，所以说在新年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这两期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送出福利。 对，然后今天我们是送的是由主持人提供的礼物，对吧？然后呢，今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在群里面也会抽三位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组购买的这个冰墩墩的钥匙扣，然后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会抽朋友送我们的这个冰墩墩的钥匙扣。 没错没错， 这两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送礼物，所以不要着急，这一轮没中还有大奖。你看这我和小娇两个人还没送呢，对不对？ 是的，好，那 就我们都是小奖，他们 也 是大奖， 大奖 也不是 我就说我是大奖。 来，接下来时间不多了，我们继续来送礼啊。那接下来就 丹丹吧，丹丹来跟大家说一说，你在今天节目当中送给大家 准备的是什么 新年礼物是什么？ 因为我跟大家种草了很多美妆的产品嘛，在2021年中，那2022年中我还依旧会跟大家在美妆领域来深挖，所以今天呢，我也跟大家准备了一支我在2021年中用的最多的这个唇彩。 用过的是吗？ 新的，我特意买了同款的新的这个唇彩哈，品牌我们就不露出了哈。但是这个唇彩真的是我2021年复购率特别高的。为什么送给大家呢？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很好看，二一个呢就是你不管是什么皮，就是你的肤色白、肤色黑、肤色黄，这款唇彩都特别好使，就你爱不爱化妆，它都特别让你能有气色，所以也希望给大家讨个好彩头吧。2022年可以让你的气色非常的好。 一个。这个女生朋友可能会用到的，或者我们男用户中的也可以送给自己的 朋友啊， 或者是 爱人 啊 都可以哈。是这个唇颊两用，就是你涂嘴巴上也可以，然后当腮红也可以，好吧？就如果你想抽到我的礼物的话，就赶紧刷起来吧。希望大家踊跃一点，我真的是精心给大家买的。 来吧，那接下来呢，就由丹丹来想一个关键词，好不好？ 丹丹。 你也太简单粗暴了吧， 不可以吗？丹丹啊，就这个好吧，大家赶紧刷起来，刷我的名字，然后记住我丹丹，然后我们来抽 丹丹。 丹顶鹤的丹，丹心的丹啊， 火丹皮的丹吗？ 不要说的这么庸俗。谢谢。 来，那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刷起这个关键词啊，我都甚至不太想说啊。来刷起丹丹两个关键词，送出由丹丹送给大家的唇彩的新年礼物。 丹丹快点倒计时吧，我们不想再看到这两个字了。 快倒计时， 不要，我要一直坚挺到最后一刻。没有哈，那我们先倒计时啊。 丹顶鹤的丹，结果大家发赫赫。 你不要 有的听友我看到了刷了丹顶鹤和果丹皮。 这个过错， 你好好的啊， 来快快快， 好，来5 4 3 2 1，停。 好，来看看是哪位朋友，恭喜泪落心田这位听友，刚刚一直每轮都在刷，然后每轮我都没有中到啊，但是这一轮 好运来了， 是的，好运来了，抽中了由丹丹送出的这个唇彩的新年礼物，恭喜泪落心田。 泪落心田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也是我们广播电台的老朋友了。希望这支唇彩可以在2022年给你带来好运，恭喜你，祝你新年快乐。 来，我发到群里面，恭喜这位听友，然后这位听友也赶紧将您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我们好将礼物及时的送到您的身边。 好，也非常感谢硝烟哈，一直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发自己的快乐 的 瞬间。 是的， 谢谢你，谢谢你哈。然后西斯贝斯也在我们群里面说了，他发的照片是和家里的两个女儿在一起的，也是他最开心的瞬间。谢谢，也祝你们这个新年快乐哈！谢谢大家踊跃的来互动啊，好开心， 没错， 好开心！ 今天真的大家非常的踊跃啊。那我就咱们也不话多说了，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说一下我今天送出的礼物吧，也是最后一份礼物， 是个 VR 眼镜吗？ 倒也不是啊，这个是在寒冷的冬夜给大家带来温暖的，是一个智能发热围巾。 这个好，这个好，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礼物啊， 还可以智能发热， 就是发热围巾，围上之后就你点开开关之后是一个 发热，是 根据你的体温识别， 你问的我。一时语塞， 就是冷的时候它就开始热，然后热它就开始 冷， 是吗？ 是的，那我也这个给大家，就是送这个礼物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大家觉得在2022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送温暖， 对，送温暖啊，给大家送温暖。然后关键词呢也很简单，就是温暖吧。 好的， 希望大家在2022年都能度过一个温暖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年份。 好，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轮抽奖哈，来大家赶紧刷起来“温暖”两个字，然后我们最后一轮抽奖送给大家由娇娇准备的这个很温暖的这个发热围巾。 没错，大家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刷起来温暖的关键词，然后我们倒数送出这个智能的发热围巾。 好，你看我们节目今天多么的简单直接，多么的干货， 就是给大家回顾2021，然后送礼啊。 好，来，那 已经刷起来，我来倒数啊，来5 4 3 2 1，截屏。看看是哪位听友？ 截到我了没有？ 是谁？ 是浩洋。 不行， 不可以，不可以。 我跟你说，太棒了。 这个前三位曹小雨奶油蛋挞是在座的三位， 这是为什么？ 你们真的是这轮不算啊，这轮不算，这轮不算， 绝对交好运， 这轮不算。然后我们继续啊，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刷起来我们的温暖的关键词， 你们再发会不会还抽到我们？ 不要，你们三个不许发了啊！ 给我们一些机会好不好？ 哎，你把那张图截下，一会儿发上来，我们看一眼。 来，大家刷起来温暖啊！三、二、一，截屏，看看是哪位听友。 还有没有我们？ 快看！ 恭喜春风胡桃林的这位听友，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这位听友， 恭喜 获得了由我送出的智能发热围巾，希望您在2022年能够红红火火啊！嗯， 开心开心！ 哇，今天的节目、哎、怎么 讲？我觉得你私下得送我一个，绝对就是交好运，你知道吗？哦、交给的好运 也行啊，也 二零二二年交好运 也可以啊，给长辈送个礼物也没有什么问题 啊，互换礼物好、嗯、 好 啊， 那节目好热。 对，今天的我们的所有由我们五位送出的这个礼物呢就全部的送完了、嗯、啊，再次恭喜中奖的五位听友，也赶紧把您的联系方式送赶紧发给我们， 对、 嗯、啊，然后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着急，持续关注我们美好生活会的节目，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送出福利。 是的，然后今天呢我们为了把这份好运延续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会在我们的群里面再抽三位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组买的这个冰墩墩的这个钥匙扣，很可爱哈。啊，其实今天为什么做这样的一期节目，也真的是因为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2022年的第一天博得头彩，然后一起高兴高兴快乐快乐哈。新年礼物可能不是很贵重，但是真的是 我们的一份心意， 一份心意、嗯、也确实是我们这五个人一星期前就开始去认真准备的，我们每个人讨论了很久到底要送什么，所以也谢谢大家在2021年一年的陪伴，同样也希望大家在2022年中可以继续跟我们相守。 是的、嗯、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每一个人给大家说一个对大家的 期待吧，吉祥话是吗？ 吉祥话 吧，是的、嗯 啊、来小雨先来吧。嗯， 就祝大家新年红红火火、嗯、好运连连吧。 好、嗯、来郝阳。 祝大家新年开心，嗯，轻松， 好， 能不能认真一点？ 快点，快点，快点，来， 好吧，我祝大家新年发大财。 哎，这个很实在啊。那我祝大家还是健康平安，嗯，红温暖一整年。 好，那就最后我来祝愿大家吧，就像我们今天穿的一样，红红火火，鸿运当头。 是的， 好，最后我们祝大家 新年 快 乐。 拜拜， 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宫保鸡丁、黄焖牛肉、老醋折头、焦溜肥肠、糖醋里脊。 好的，先生，有忌口吗？ 这些都不要。 哎呦我的妈！ 名牌建材、环保涂料、实木家具、智能电器、科技家居。 好的，先生，这些都得加价升级。 这些都不。